一辈子交五险一金，退休您能拿多少？这标题还起得挺耸人听闻的，这些数字让你惊呆。哎，我觉得挺有意思，从来就没有人算过这个事儿啊。说我这个跟单位一起啊，交五险一金，特别是我们的养老保险那一块是吧？交一辈子，到退休我能拿到多少呢？假如啊，这一切计算方法也好，基数也好，退休的时间也好都不变的话啊，有人算了，以上海这个2017年职工平均工资6504块钱占一个水平来计算每月缴纳的五险一金和个税的话啊，他的这个个人比如说养老交 8% 啊，单位养老交 20% 啊，这个医疗也是个人和单位啊有不同的比例啊，这都是国家规定的啊。那么假如从22岁开始工作，一直是这个啊平均工资啊，到65岁退休干43年，不考虑你的工资增长，就按6504块钱来算啊。那么算完之后啊，算完之后呢，43年啊要交多少钱呢？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个人交 62.9 万个人的啊，单位交的更多呀，129.2 万加几块，192.1万块。这就是说工作大半辈子，社保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总共要交192万多一点点啊。当然这个公积金我们还是可以取出来的啊，那么大概能取出来47万啊。那就以这个后面的养老保险来算的话啊，我们到退休的时候能领多少钱呢？比如说啊，今年退休了，退休前的月平均缴费工资是6504块钱啊。那么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方法，就是看着咱们老百姓也未必看得懂，反正国家给的我们也相信。那么基础养老金是2797块钱啊，是这么多。那么个人养老账户里面呢还有一部分啊，平均到每月的话呢是2658，这两者一相加5455块钱。哎，所以就回到刚才那个新闻的标题了啊，一辈子交五险一金，退休能拿多少钱呢？这个数字让你惊呆，是什么数字呢？就是你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是5455块钱。那有人算了，我交那么多年，多少钱，多少年能回本呢？啊，4.1年，也就是这个数字让这个作者惊呆了啊，说4年多一点，你交的钱就回本了。啊，70岁以后领的养老金都是赚的呀。但是网友并不答应啊。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也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啊，华兴啊，华兴你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我知道大学学的都是理工科是吧？后来呢啊去做了其他的方面的工作，现在是在做这个职业生涯咨询师。 嗯， 这是一道高中数学题吧。 嗯， 如果计算复利的话， 嗯， 我们的这个本儿要多少年才能拿回来呀？ 想想现在的复利是多少钱？现在单年息是多少钱？按年利是， 我们以国债啊最为保险的高一点的， 百分之几？4%多 嘛？ 4.多， 嗯， 4.多，就也就是说十八年翻一倍， 嗯， 十七八年翻一倍 是吧？ 嗯，17、18年翻一倍。然后呢，如果你要交养老保险呢，是从22、23岁开始交， 对， 一直交到了55岁，交30年，那也就是说翻了4倍。 嗯， 对吧？翻了4倍。 嗯， 就你整个交的钱到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取，就不是交钱，就是我存啊。假如我不是交养老保险，我是往里存。 嗯， 我是往里存的话，我到那儿取应该是翻了4倍，但是也不是，它不是趸缴， 很难就是通过心算算出来，但是呢，翻个2-3倍是没有问题的， 对，翻2-3倍没问题， 所以说绝对不是4.1年就回本的问题， 啊、对， 对不对？至少是8年以上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算了单位给他交的那些钱了吗？ 也算了、嗯，就是单位的钱，包括我们自己的钱，如果都存在银行的话，那这个数据绝对不是4.1年就回本啊， 嗯。 哎，是不是、 嗯、对， 哎，是不是这个道理？ 嗯， 所以呢啊，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是怎么个想法哈、啊、 嗯， 大家都在评论，而且这个事儿还都上了热搜了，上了这个新闻头条了等等哈、啊、 嗯， 哎，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这么简单的来计算，因为这个社保是一盘大棋， 嗯 啊，不能只考虑你自己啊、 嗯、 这个交了多少，单位交了多少，还要考虑到整个 这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发放问题， 嗯， 考虑到整个国家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布局的问题啊， 嗯， 当然呢，如果说您每年还能够额外的存一笔钱用作自己的退休金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按照刚才华兴所说的那种方式计算 商业 保险的收益， 就是买商业保险， 好啊，这就是理财的话题了。好，各位朋友啊，您有没有算过啊？从上班到现在哈、啊，您或者是单位一共交了多少的这个五险一金啊？特别是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啊，算一算吧。啊，也许呢，就像这个标题一样，这些数字让你惊呆。 嗯。 其实说到职业发展，我们不能就是离退休还很早就想着以后我退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 嗯、 还是应该着重于当下、 嗯、 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是吧、 嗯、 有朝一日呢我们不靠养老保险活得也很滋润是吧、 嗯、 养老保险只能作为兜底、啊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个话题此外呢还要回答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自己在求职啊升职过程当中加薪过程当中的一些困惑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哎我不知道华兴有没有关注最近这半年吧啊从17年底到18年初时不常常就有这样的新闻浮出来什么新闻呢 ?95 后女大学生返乡卖面条月营业额超6万是吧、 嗯、 90后什么男大学生回家卖猪肉、 嗯、 网络直播每月什么近几万是吧 嗯嗯 你看这个大学生是这样的他来自福建95后姓郭这位郭姑娘啊为了照顾父母毕业后放弃了一家互联网企业高薪挽留回家经营自家上百年的手工面作坊学习曾祖父流传下来的齐木杖擀面手艺那么他们家的面呢哈、啊、你看这到饭点了哈、 嗯、 都好奇啊只能看不能吃啊、 嗯、 闻都闻不了、 嗯、 特有嚼劲被乡亲们称为屁股面、 嗯、 很有意思每月网上营业额超6万 嗯 网友评论很有意思说刚学会摊煎饼又叫我学擀面 嗯 我就发现这种新闻越来越多了啊包括北京啊、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新闻什么夫妇俩在大学门口卖炒饼月入几万、 嗯、 燕郊还有套房这种、 嗯嗯嗯、 哎，这种报道越来越多这么流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吗 啊，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卖面 啊、 就是现在流行的叫个人 IP 的成长 啊、哦、 其实他 个人 IP 就是个人的所谓知识产权、 所谓知识产权然后 IP 其实就是原来的就是叫个人品牌吧应该叫、 嗯、 其实他是卖的是个人品牌他自己红他的目的不是那个面红当然那个面肯定也还可以但是你要说那个面的好吃程度跟什么什么好吃程度一定要口味多做了个档次我觉得也不至于到那个程度、 嗯、 然后呢他想办法让自己红然后红了之后带来这个叫什么电商的营销这是现在的流行的一个套路 哦，所以你认为就是现在大家想要成功的方式在转变借助于互联网和这个新媒体的传播、 嗯、对 更注重个人品牌的打造和营销 对 啊，这是一个新的趋势是吧 对 原来就是你要出名你只能在行业里做的顶尖 对 啊，要么就自己去开公司创业什么的 对要么自己开公司创业要不然演艺圈时尚圈无非就是能出名气的就是那几个地方嘛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互联网给了很多草根以这种平台 对 让他们得益于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呢赚取很多的关注眼球和流量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跟互联网有关就是手机支付这个的方便就是包括支付宝和那个微信支付的方便导致了人们在支付的这个怎么讲支付的过程越来越不用理性脑了 支付的过程中越来越不用理性的大脑了。 对，原来支付你要不然就得掏现金。你在掏现金的过程，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你知道吧？你从手把钱包里掏出来，然后拿出现金来，拿出100，然后再拿出多少？在你拿出的过程，你脑子在琢磨，然后这时候你就跟他砍价，人家看他的产品到底合不合适。在那过去然后呢在之后呢变成信用卡掏出信用卡刷一下还得输入密码这个过程又很漫长现在呢直接扫一下然后就那个你的大脑是不需要经过理性的觉得这好扫一下买了200块钱就刷了 好那以后还得了以后看一眼就付钱了 哎对这也是个问题导致了很多人就非理性消费变得非常的多 嗯也给他们以机会是吧反正是在网上嘛 对 是吧 对 好，那这是一个点啊。 嗯， 我再从另外一个点来思考一下。你看网友的评论是：刚学会摊煎饼，又要我学擀面啊？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赚的多呀，而且他们无形当中，或者是明显的就把这个跟上班的人做一个对比啊、 嗯， 这个月入几万，在卖煎饼、卖什么炒面， 嗯、 那个呢，在写字楼里啊，是每个月才8000。 嗯， 啊，你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对比起来，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呢？ 嗯，我也不，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也可能是个是特例，就是在他那个成功的背后，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失败。 哎，也就是说这样的案例值得我们都从各个公司、写字楼、学校、企事业单位走出来，都到这个街边去卖。 当你一旦不是，当你一旦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收入就变少了。 嗯。 啊，因为 稀缺是吗？ 市场就这么多， 嗯， 就是餐饮市场嘛，其实他卖的是餐饮市场嘛，餐饮市场是稳定的市场，对吧、 嗯？ 就是餐饮市场跟人口是有关系的，人口有多少，餐饮市场就有多少， 所以并不值得我们都去开摊儿 啊。如果就是如果大家都去开摊儿的话，那一定最后就变成竞争了嘛，变成竞争了，最后肯定会有的人就做出品牌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有的人就被淘汰。 而且有没有发现，不是说这位郭姑娘哈， 嗯， 大家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比如说什么街边大妈卖什么煎饼果子，月入3万、 嗯， 能少你一个鸡蛋？ 嗯、 咱们曾经聊过的话、 嗯、 是吧、 嗯？ 大家还要要重视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交税，他有没有房租， 嗯、 他这种经营是否可持续、稳定、 嗯、 以及合法？ 嗯嗯，对，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叫月入多少钱，对吧？你得算时，有的时候你得算时薪， 嗯， 就是你甭看他月入2万，但是你看他工作时长是什么？是不是工作时长？早上5点起床，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坐到晚上是9点10点。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大约14-15个小时， 每天可能就是5个小时。 然后对，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嗯， 所以你看那个，你要算时薪，没准比你在白领在那个要低。嗯， 是， 嗯， 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二个话题，就不值得大家都啊、 嗯、 去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干这个啊。 嗯， 第三个，当然他这个有手艺是吧？ 对， 祖传的， 对， 也许就成一定的字号了，在他们 对对对，有品牌了嘛。 但如果你就是啥资源也没有，什么传承和背景也没有， 嗯， 你摊煎饼果子，能摊出过什么成绩来？就是说， 嗯、 同样在职场，他在摊煎饼果子，你们俩的能力提升。跟收入啊这两条曲线的话， 嗯， 会不会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收入， 嗯， 因为他能力没有提升， 嗯， 但你可能起点比他低，但是能力提升了，收入后面会越来越高 啊。那也不一定，就是说摊煎饼果子它也是个竞争，其实是个竞争环境， 嗯， 你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当然首先产品煎饼的这个产品得可以，对吧？ 嗯、 不别出现这个口味的问题、卫生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剩下就是营销了，比如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地方，你选择什么样营销的手段，你怎么促销， 做大了，做成店了， 对啊、 做成 对，做成店了，做成连锁了，对吧？谁谁谁某个明星吃了我的煎饼果子，然后再拍一张合影， 嗯， 他懂营销啊，这个也是值得，对，开到美国去了，这个也是值得学习。这个 可以 学习，对吧？ 嗯， 这也是一个成长方式嘛。 但是你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边有个问题，在公司里边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是个金字塔结构，你往上走必然会有一大批人会被淘汰。还有一个，你在公司所做的工作，必然一定是螺丝钉式的工作，就是你只做某一个部分，你没有成为一个链条或者成为一个大的环节，掌握一个大的环节。 嗯， 这个环节很有可能会被抛弃，一旦被抛弃就完了。 嗯，那这样说还不如摊煎饼果子、 嗯。有可能是不如摊煎饼果子，他在开始从开始到能赚钱，然后他如果要是他持续迭代，其实摊煎饼果子是可以持续迭代的。就我先开始能摊个煎饼果子，然后后来开始选地方，选地方完了之后，微信什么这个叫什么支付各种支付方式，然后再往后我煎饼果子里边加一些新的产品，做一些新的这个，然后再往后再做一些营销，再往后我再做网络上的营销，对吧？再往后我可以写一些文章，拍照片，再学一些摄影。这你看它持续迭代嘛，我可以持续迭代啊，我持续迭代啊，我到最后我的那个个人品牌，包括品牌，包括我的壁垒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好，所以95后如果要去摊煎饼果子，跟是吧，75后、65后，那一开始可能是差不多， 对， 但是再往后一定要走出他们的路数来， 对，就玩法就不一 样了，才能够啊， 对， 实现什么呢？实现。螺旋式曲折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那其实不管是摊煎饼果子还是在公司里面要想上升都很难， 对 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对 吧？ 嗯， 但是呢都有机会上升， 对， 嗯，好，但是 还是希望各位朋友理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嗯， 有时候媒体它容易通过这种报道吸引眼球，是吧？ 嗯， 但是真正你自己要做职业转换和抉择的话呢，还需要听听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分析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好，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2: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每周二呢，我们会和大家啊来聊职业发展的一些话题现象，还有各位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其实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四个年头，我真正的感觉到啊，不是因为我做这个我就觉得这重要，而是因为啊我身边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啊，确实很多人都出现了在自己要抉择的时候，要挑战的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方法没方法，要准备没准备。所以这一点啊特别重要，就是提前要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啊。各位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惑，不管是火烧眉毛了啊，还是说呢提前做好布局，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大家可以方便的话发私信给我，我不会透露大家的隐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职场帮帮团啊，或者觉得说不清呢写信啊也都可以啊。那么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这不年底了吗，我们领导是一家国企的总经理，给我们出了一份年终问卷也算试卷也算，里面有10道题，几乎每一道题都直指要害，题题扎心。前面几道题说到你认为你今年内哪些做得不足，请举例说明，还有你认为你自己所在部门还有你本人在明年有哪些需要改进，请明确说出啊，反正就这种问题吧。最后一道问题是你愿意坦诚地说出总经理就是出题人啊的不足吗，如愿意请指出啊。哎呀，我这个怎么回答呢？平心而论，我们这个领导是一个严谨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并且在下属面前表现得比较开放好学啊，你从这个问卷也能看出来他绝对不是那种特别老气古板的人，他很想知道大家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位女士，在她的眼中啊，每一个人听过她一次交代后都会自觉地完全按照她的规范和要求去做。她呢也很喜欢那些美好的事物，经常发一些好看的这个图片呀、好听的音乐到群里跟大家分享啊。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也会经常发一些什么励志的文章啊。她也尽量呢像文章里面所说的那样啊，愿意付出，愿意学习啊。那么平时也尽量做到奖罚分明啊等等吧，反正就是他对于这个领导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只是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阿星，如果这个领导现在是你的上司，也给你出了这么一道问卷也好试卷也好，你该怎么办呀？ 就私聊呗。 啊，不写。 不写。 私聊。 私聊，对。 就是你的意思是有时候微信说不清不如当面聊。 对。 就文字， 就是一旦落出文字，一旦落上文字，就知道证据了，你知道吗？我就是你可以提出领导的不足，但是最好是私底下一对一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说，同时说话要讲究艺术，怎么艺术的提出领导的不足，还让领导觉得其实不是在骂他，而是在夸他 啊？ 这 是最后这个他最难回答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华欣的意思是要比较委婉的说， 嗯， 具体的指导一下。怎么委婉的说？ 就是首先约私聊，对吧？然后领导就说：“哟，那就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聊呗，对吧？” 嗯、 聊的时候一般来说说不足这么说，他有几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叫不要说领导有什么不足，而是说领导在什么方面已经做得不用叫做得很好了。领导在什么什么方面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学习，如果怎么怎么样就能做得更好，这么说。 如果怎么怎么样就能做得更好， 还能做得更好。 嗯，比如说这领导吧，有时候太完美主义。 嗯 啊，你该怎么回答？ 就是我想想啊，完美主义。 我们觉得都差不多了，领导说不行，再改。 啊，就是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啊，从完成到完美是一步一步的。如果能够在完成的时候，领导就关注一下，对吧？在完善的时候再关注一下，最终再达到完美，这样就更好了。 嗯，你的意思是，在过程当中，领导实时关注、实时提意见，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不足一定要先说好，就是我们讲那个，这也是个面试的套路。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也会问你有什么不足，你又不能说太，怎么讲，太不是错误的错误。所以呢，你这么说，正反说呗，就是也所有事儿都是有阴阳的，就是一个人他的优点，其实背后肯定也呈现出他某个缺点。比如说那些负责任的人，往往控制欲就很强。 嗯， 对吧？那些想事很周到的人，往往就是细节控。 嗯， 那些很有想法的人，往往做事不那么周到。 嗯， 啊，所以你说的优点，自然他就明白缺点是什么了。 嗯，好， 嗯， 反正这是一些原则。 对， 具体事情还得你自己具体思考怎么来表达。 对， 是吧？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当然，如果你要想开玩笑的说，也可以啊。你说，我觉得领导唯一的一个不足就是，能再多发点钱吗？ 嗯。这个跟他的个性要有关系， 对 吧？ 对， 还有就是你自己有哪些不足，这怎么说呀？ 我自己的不足是吧？ 还有好多问题呢。 我自己的问题就用我刚才的套路就行了。 嗯， 就是第一个，我有什么优点，对吧？我先说我有什么优点，优点的背面就是缺点，对吧？然后呢，我 太帅了，这个不是你们的错，我骂的错。 优点的背后就是缺点，就是你负责的人往往就控制欲比较强嘛。 嗯。 那我们跟领导讲的就是用我的所长呗，不要用我所短，用我所长。我所短尽量不要让我去干。 哦， 有 意思。 我的缺点，别人可能是优点啊。 哦，我觉得我对工作还是比较负责的，但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呢，可能我，稍微方式方法上还是需要再，灵活多变一些。 对， 稍微有一点控制过强。 对， 是吧？ 对，小李在这方面就很好，他就能接纳很多的人，很善于跟别人沟通。 哦，还要表扬一下别人是吧？ 对吧？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就让小李来去干这事儿。 还要说咱部门的不足呢？ 啊， 还要提部门的问题呢。 一样啊，部门的优点和部门就全是这套路。 这个背后反映出是人心理的问题，还是说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的问题呢？ 就不，我觉得其实领导也有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领导太想要评价了。 嗯 嗯，真的这种提问的方式，最好的提问方式不是评价，就是我们不去评价一个人好还是不好，或者他做的事儿好还是对还是错。 嗯， 我们更多的是往前看。 好， 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把钱挣到，我们怎么才能让部门得到更大的价值。 嗯， 不用去看过去的问题。 嗯， 这么看是最重要的。 如果这个领导是你的好朋友，你会跟他提什么建议？就是你给下属出这个问题问卷试卷。 我觉得他有几个问题挺好的，比如说下一个年度你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计划，这是很好的。 嗯， 就是我们不去看过去的问题，不去评价过去的，因为一个人的问题他不单单是由这个人的这个人所造成的，他有很多社会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所造成的，你没法去分析。 但是高处不胜寒，有的人特别想了解下属对他的看法，对吧？ 嗯嗯嗯。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聊这个话题啊。另外还有几位朋友提到的就是怎么跟领导谈加薪的事儿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好，13:02，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也是培训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好，华兴啊，如果这个领导想了解下属对他的评价，这该怎么办？也不能在茶水间安窃听器啊，是吧？ 啊，不能这么 一个 对 谍战片一样。 就是、可以问下属，但是不能这么下这么问，就是、 不能这么直接。 不用问，不能问下属说我有什么优点，我什么缺点，下属肯定不会说真话。 嗯， 你要问下属，你说在过去的过程当中，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 那肯定说好的，还是 说好的也没关系啊，说好的也从印象最深这儿来看，为什么印象最深啊？ 嗯 嗯， 好。那如果想了解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管理方面的缺点和弱点呢？ 那就别找下属问了，找领导问呗。 找他的领导。 对啊。 哦，好。那领导的领导，他有时候隔得比较远呀、啊。 他也有直属上司啊。 我知道，但是具体的工作都是他本人，就这个中层领导和他的下属展开的呀。 嗯。 是不是？ 嗯。 那领导并不知道他，比如说态度的问题啊，他应急啊、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啊等等一些、水平啊， 那就没法问了。有的时候啊，下属一般，其实我给下属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对领导不满，你要做的不是用嘴投票，而是用脚投票，你就走就完了、 其实这个聪明的领导也会看，是吧？ 对， 会看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怎么样啊，看这人员稳定性怎么样啊， 对 大家的这个业绩怎么样，是吧？ 对， 这个俗话说得好嘛，这个火车跑得快嘛，是吧？全凭车头带啊、 现在不是了，现在都动车了。最新的说叫动车模型，对吧？ 后面还得有人推呀、是不是？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升职加薪的问题啊。他说我是在某上市公司工作啊，平台还是很大，但是他的工作就是报价格，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六8点到晚上5点，每天工作量巨大，工作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谈成的项目1亿多，但是跟他没关系，这是销售员的功劳。 嗯， 他就是做其中的报价这个环节。 嗯， 啊，就是他经手的单子有1亿多，不是他的业绩。 嗯， 满1年的时候呢，想和领导提出来加薪。 嗯， 啊，经理 以你一个涨了，其他同事也要涨为由，给我怼回去了，拒绝给我加薪。 嗯， 说这个年底再加，是吧？这不年底了吗？ 嗯， 但是年底呢，一般大家都会加呀。 嗯， 啊，而且现在呢，这个领导又调到别的部门去了。 嗯 嗯，该怎么办呢？他想加薪，可是这个之前的领导没答应，加上现在又换人了。 嗯 嗯。 一般来说加薪是这样的，有一些大的企业呢，这个不要提加薪， 嗯， 啊，因为大的企业的薪酬制度是由人力资源整个部门来统一设计和统一制定出来的， 嗯， 所以如果你跟直接跟你的部门经理是没有权利给你加薪的， 嗯， 啊，所以如果你跟直接跟你的部门经理来提加薪的话，部门经理说我给你搞一特殊化加薪，我得付多大那什么呀，我得跟人力资源说他得特别优秀， 嗯， 等等等等之类，这个你的部门经理是不可能为你承担这么大责任的 啊。 所以在很多大企业，如果企业规模很大啊，外资企业、国企不要提加薪。你要做的，你要想让自己挣更多的钱，就提晋升。 嗯， 我能不能这个竞聘当管理者啊？薪酬跟你的岗位是匹配一致的 啊，不要这么直接嘛。对， 这是对，这是一种，就是说，所以对于他来说，如果这个企业规模很大，对吧？领导说我要把你提了，这个别人都得跟着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不是晋升的岗位吗？你要是晋升，我把你提了，涨了钱，别人就可以不提吧，因为别人没晋升，对吧？所以你不要提加薪，提这个，怎么才能让自己当管理者？ 我觉得华兴这个建议就值一个月的工资。 嗯， 啊，这个建议真的很重要，一语点醒梦中人。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这个啊，功劳挺大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那个不给我涨钱，哎呀，那你要考虑，领导如果是吧？要给你涨钱，他要找个什么理由涨呢？ 嗯， 提升一下你的职位， 嗯， 是不是？ 嗯， 或者是提高你的某种这个计件工资的这个单价， 嗯，对， 提成的比例， 哎，对，提成比例是可以谈的， 啊，都可以吗？啊， 对， 可以谈。 但是他这个岗位是没法谈提成比例的， 是的，是的。 然后呢，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也得看你的岗位的不可替代性，叫或者叫可替代性。那销售的可替代性就低， 嗯， 他的可替代性就高。我换另外一个人，大学生、大学毕业生可能学个一个月就可以把他给替代了， 嗯， 对吧？在未来，像他这样的岗位，很有可能人工智能、机器很快就能替代了，因为他做的可能都是一些简单的那个重复性工作。 你看啊，之前那个经理说给你加了，别的人都要加，那意思是你在他眼里跟别人是没有太多区别， 对， 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对， 就是你们都是一个水平的啊， 嗯， 经理没有。说的这么直接， 嗯， 但是也就这个意思， 嗯， 是吧？所以说你就属于普涨的那一类， 嗯， 啊，不属于跳涨的那一个，嗯。那么怎么才能够实现跳涨呢？华兴刚才已经说了路径了， 嗯， 啊，那么怎么才能够提升能力呢？他现在这个工作啊，他没有说具体啊，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 嗯， 但是怎么提升能力呢？ 嗨，我觉得他这岗位都不应该干，我觉得他应该该想办法换岗，换到他们公司价值最高的岗位里边，价值比较高的岗位里边去，核心岗位里边去。 嗯嗯，好，这就给你一个思路了。 对，就公司里边会分成不同类的岗位，一类叫核心岗位，一类叫支持岗位，一类叫边缘岗位。我倒觉得他，你甭看他经手几个亿，有点像边缘岗位，就是他要请个假， 嗯， 比如说他要请两个月假，可能领导一点儿这个就稍微烦一烦，比如说或找个人帮他那个什么一下就完了。 对，你经手一个多亿，那印钞厂的工人那一年经手多少个亿啊？ 对啊， 是不是？哎，但是啊，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为啥呢？因为你是去的某上市公司是吧？ 嗯， 但是公司可能也很大啊。 嗯， 但是你至少是进去了。 嗯， 那么你就有可能实现内部的这种机会的啊。 对， 这种抓取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嘛。 对， 嗯。 就想办法晋升呗，他是财应该是财务部门的，然后对， 好，加油啊，毕竟工作时间也不长。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在一家国企做文职工作，主要负责公务接待、公司资产管理、还有公司采购、公司的车辆管理等等。他感觉这些没有技术性，可替代性太高，想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他这个工作跟上面那个报价的工作有可比性吗？ 嗯，就类似。 嗯 嗯 嗯，但是目前我觉得他这个接触的面还挺多的呢。 对，他这个属于叫做大内总管类型的工作 是吧？又负责公务接待， 嗯， 啊，还负责这个公司资产管理，我估计也应该是一些文件的这种管理吧。 嗯， 不一定是让你去做公司的投资决策，是吧？ 他的领导应该是类似于办公室主任那种，知道 吗？啊，采购，你看这也有一买一卖的这个过程。 对 啊，公司车辆管理， 对， 这个其实也是还有人际协调的这个要求里在里面啊。 嗯 嗯，我觉得他比那报价的虽然 含金量高， 含金量高，技术性低一点，但是 而且他倒他不是他这个东西啊。他这个岗位其实不是具体做业务的，他这岗位其实处关系的，他跟老板关系好，老板就会把这些活交给他 啊。用现在很时髦的话来说呢，啊，第一个工作呢是 to M 啊 to 啊，我想想 to N 啊，咱们老说 to B to C 啊 to 这个 to 那，第一个工作是 to N to 什么 to number 啊，对数字，这个呢是 to P to people。person， 对，就对人的嘛。 to C 是吧？ 对， 对人的。 对，其实他最大的客户不是公司里边，他最大的客户就是他老板。因为这像他能干这种活，一定是跟老板有一些这个各种关系的。一般老板都会把自己信任的人，但同时其他能力又不是特别高的人放到这样的位置。 那他应该怎么办？ 那成为老板更信任的人呗，对吧？就是跟定老板，跟定自己的老板，然后变得更加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做学一些管理，带一带团队。 也就是说，首先把自己这摊事儿要干好，让老板觉得你还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再适当的争取机会，是这意思吗？ 就是对，一个是把自己的这些工作做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如何跟自己的老板处关系，成为老板更信任的人，成为能帮老板干好多私事儿，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这些没有技术性可替代性太高，这个态度还是要转变一下啊。 就是因为是他跟老板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干这样的事儿。这不是，这个确实技术含量低，但是这事儿不是看技术含量，是看关系含量。 对，就是说你要干不好，很容易干砸，那么你以后还不如现在呢。 啊，对， 你说是吧？ 那 一个车辆管理，老要车没车， 对， 是吧？想派给自己，派给别人，公务接待弄砸一次。那整个你可能就发展都堪忧，是吧？其实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啊，一定。 而且他其实不是靠技术含量，他是靠资源的。像公务接待，他如果接待的好，他就能有客户资源，客户就会认可他，这里边就会有很多的人脉资源。他干这事儿。 好，那他未来的这个发展路径如何呢？ 就不是靠技术嘛，就是逐渐的把跟老板关系好，老板就自然给他其他的人脉资源，然后就会有其他的机会。如果他的公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他自然就是类似于董秘那种。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不断的去充实新的知识，对吧？不能只说我跟人打交道游刃有余吧。 对，然后像这种岗位，如果公司小一点然后慢慢变大的话，他可能得懂一点法务，懂一点人力资源，懂一点财务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得稍微懂一点这些内容，因为一旦比如说就他得属于救火队，你知道吗？他这个都是叫做企业内部管理嘛，企业内部管理就包括财务、人力资源、行政，他主要做行政。然后呢，往往呢，救火队就是如果人力资源或者财务这边出了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有个人休假了，有个人怎么样了，他可能能补上去，这样会比较好。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90年的。今年27、28吧。本科学的是日语，12年毕业，现在呢想考研，这就是在工作啊。想考研，考什么呢？考法律硕士，毕业后想从事跟法律有关的工作。不知道行不行啊？毕业后找工作是不是很难呢？华兴都乐了。 不是，他目的是什么呀？ 对，你这个跨度很大，是吧？从日语到法律， 就为什么要考这个？就为什么要跨着考啊？是因为是谁跟他说了一定要考法律，日语不行，日学日语这条船要沉了，还是？ 我们且不说 他，还是他喜欢法律 要考。 我 们就以特别现实的角度来分析，找工作好不好找？ 法律它是一个相对稳定一点的，不是稳定，相对于稳定市场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既没有太多的上升阶段，也没有特别多的下降阶段，就是属于反正就是那么大的市场，要么就是做律师，要么就是做法务经理，就毕业之后就是这些，然后一般来说得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职业成长时间， 好， 嗯， 就是你学法律，刚才华兴说做律师， 嗯， 也有可能在公司里面啊， 对，公司里做 法 务，或者就是进政府， 嗯， 就是法院什么之类的这几个地方， 啊、这几个地方是吧？ 嗯，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呗， 嗯， 是吧？ 嗯， 做律师，你知道啊，这个大城市律师是很多的， 嗯， 小城市呢律师是不够的，啊， 嗯、 你愿意去哪儿？啊、 嗯， 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收入、生活水平、 嗯、 以及你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 嗯， 比如说你就愿意在北京。那么你一开始是做不了律师的， 嗯， 你只能去做一些助理啊， 对， 啊， 律师助理 一些工作， 对、 啊，还要实习啊，这些都要求的啊。 对，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你19年那会儿是考上的话，再读个几年，是吧？ 嗯， 三十多了， 嗯， 三十多了啊，然后开始做新的律师，小律师， 嗯， 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如果你一直工作的话，那你的收入肯定比那会儿要高。 嗯 嗯 嗯， 另外呢，律师这行吧，我们也经常跟律师打交道呢。你要想自己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啊，你得有案源啊。 嗯， 没有说天上掉下来说，张律师你负责这个，李律师你负责那个。 嗯， 那很少，你还要去找案源呢。 嗯，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嗯， 这都是未知数。 嗯， 那相对来说，去企业做法务，那就是旱涝保收。 嗯 嗯 嗯。但是企业法务一般都有天花板，就是做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上不去了，一般都是这样的。 哎， 嗯， 是，那看你想要哪种生活是吧？ 对， 他也没有说男士还是女士啊， 对， 都没有。 对，所以好多时候对这几句话看不出来。 嗯， 对，还是说学日语这块干的不爽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有很多时候你觉得不好，你就全换。这好比你抓了个牌对吧？你抓了个牌，你觉得这把牌不好。打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你说不行，咱们重抓，很有可能你重抓更不好。 哎，这是哪个牌的打法啊？ 就斗地主不，这不是牌的打法啊，这就是 说你可以换几张牌， 你可以换几张嘛，对吧？你说哎呦，这凑不出个顺来，算了，扔了全渣，你换一张不就凑出个顺来了吗？你不就可以打出去了吗？ 嗯、 你说我现在小脸就三个三，哎呀太小了，扔了全抓就扔了，重新抓就变俩三了，哎，什么都没有，你再抓一张三，你不就凑个炸弹嘛，对吧？ 哪能那么好？ 你换个不是你换个三呀、啊？就假如能换的话，你就换个三，对不对？你不就凑个炸弹吗？嗯， 华鑫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彻底转型啊，等于从头再来。 对， 你不如在现有的基础上，找一些优势条件，是吧？然后让它发展壮大。 对，一点一点换嘛，就是利用你过去日语的基础，能不能换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再换的稍微好一点，再换的稍微好一点。 嗯 嗯，这样做的成本很低，成本比那种做法成本低，而且这样做的这个付出的代价也很低。 嗯，嗯， 然后它的收益会有一些很多你看不到的收益。 嗯 嗯， 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不一定恰当。比如说你们家一直吃某个牌子的米，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家别人给你送了一袋小米， 嗯， 啊，我今儿不吃大米了，我吃小米饭。 嗯。 可能你不一定适应， 嗯， 对吧？ 嗯。 那么你往大米里掺一点小米，掺一点小米，掺一点小米。 嗯。 哎，觉得这个大米混小米味道也不错呀。是吧？又有原来的大米，又有新的东西进来，哎，又产生出一道新的菜了呢，是吧？一道新的主食了呢。 嗯 嗯，就是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理由，华兴他们是不建议你们做如此剧烈的这种变化的。 对，所有的 地点是吧？ 对， 这个公司平台， 对， 专业方向， 所有的变化都是一点一点变的。 嗯 啊，只有一点一点变，才会变得更安全。 嗯， 同时一点一点变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过去的经验会一定程度的可以被迁移，否则的话过去的经验全部没有办法被迁移，变到哪儿都是从零开始，这是非常有损失的。 嗯 嗯， 但是有的时候身不由己，比如说你在华为工作， 嗯， 华兴下个月去沙特阿拉伯， 嗯， 华兴下个月去伊拉克， 嗯，那我还可以做通信行业对吧？ 对，你行业没变， 对吧？我可以不换，我可以换公司对吧？但是我可以不换行。 什么意思？换公司？ 对啊，比如说我在华为工作，让我去沙特阿拉伯，我这家里边那个什么我去不了，那我就辞职呗，我辞职再换另外一个通信公司呗，不就完了吗？你看他是换行了，他学了个日语，然后要去学法律，他是换行了。 嗯，

算一算呢，你知道你是吧？工资收入的变化啊，也知道有一个单位在，比你自己出去闯天下啊有多么的好，相对来说啊有多么好，单位给你交的是大头是吧？也可以啊算一算，就是未来你这点收入够不够养活自己啊？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啊再学习一些什么，再提升一些什么？其实社保账单现在都可以网上定制了啊，没事的时候呢大家看一看吧。谢谢啊，谢谢华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